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是第20届冬季奥运会，于2006年2月10日至2月26日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本届冬奥会是继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后意大利第二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如果包括1960年罗马奥运会，则是意大利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奥运主办国。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的英文介绍。 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20th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commonly known as Turing 2006,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held in Turin of Italy from February the 10th to 26th in 2006.This marked the second time that Italy had hosted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being the 1956 Winter Olympics in Cortina d'Ampezzo. Italy also hosted the Summer Olympics in 1960 in Rome. Turin was selected as the host city for the 2006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June 1999.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Host.东道主，它的拼写是 H-O-S-T. Turin was selected as the host city for the 2006 Games in June 1999. 1996 年的6月，都灵被选为2006年冬奥会主办城市。这里的主办城市就是 the host city.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12 p.m. Beijing time.